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如是者唔直指地球，原来金木水火土 全部都系围绕， 全部都系环绕太阳嘅。但系有一个例外，就真系环绕地球嘅。 嗰、就系月球啦， 月球啦，就系月亮啦，系嘛、嗯？好啦，咁其实咧，但系佢喺生前系唔敢发表的。佢咧就甚至佢就想话，即系收收埋埋嘅，就唔发表算啦。但系佢有个好朋友，佢话：哇，你呢个好重要嘅发现，你唔发表唔得。咁但系。哥白尼知道佢一發表咧，一定到受到嗰個教廷咧就激烈嘅反對嘅，係嘛？就批判佢，咁所以佢最後咧就係、是、臨到病死嗰陣時啦，先至嗰個老友記咧就碎到佢攞呢本呢、這個手稿咧就去出版。咁所以咧，佢啱啱出版嘅時期，個老友記拎到佢床邊咧，佢差唔多就拜拜啦。咁、呢本就著名嘅《天體運行論》啦，嚇、啊，即係佢。即係波蘭文啦嚇，即係嗰陣時都用拉丁文寫嘅啲名稱啦，就好複雜嘅。不過我哋簡稱叫做嚇，即係天體運行論，有時叫天旋論嚇。咁樣咧就後嚟就即係喺呢個清朝嘅時期就傳咗入嚟我哋中國，我哋都知道呢樣嘢。好啦，咁但係咧呢個就係1543年，所以火星咧喺度咧都可以話立到大功嘅。即系推进天文学啊， 因为佢咁奇怪嘅个轨迹，启发 咗佢，冇错啦，就系、是、呢个逆行嘅现象啦，系嘛？咁但系咧，我又喺度咧，忍唔住介绍一套电影，就系、是、几年前咧，就我无意中又买只 DVD 嚟睇嘅，原来叫做《苍穹下的女神》，英文系 Agora， 但 Agora 咧就 A G O R A 咧，其实咧就系希腊文系解广场咁解嘅啫，广场，但系佢系讲真人真事嘅。就是差不多1600年前啊，喺呢个埃及嘅尼罗河嘅河口啊，你知啦，两个大城市，一个就开罗，但一个咧就亚历山大港，就 Alexandria。咁啊，当其时系有世界上最大嘅图书馆，即系 Alexandria， 即系古代嘅图书馆啊。咁但系就系差不多1600年前咧，就有一个女嘅哲学家，但喺当其时咧，哲学家同科学家咧。其實冇分嘅，唔係對立，其實冇分嘅，即係根本佢哋係一乜嘢係哲學家就即係科學家，科學家就即係哲學家咁。咁就呢套電影咧係個女主角係 Rachel Wise 拍咧，拍得非常之好啊！就講佢嘅一生，嗰、那個就叫做海珀蒂亞，叫做 Hypatia。但係佢臨尾嘅時期，佢有講到咧，即係唔知有幾真啦嚇，即係佢話搜集啲歷史嘅資料啦，話原來呢個 Hypatia 呢個女嘅學者咧。在1600年前已經是萌生了有這個是日心說的這個這樣的假的構想，還有甚至呢即是他已經是即係電影入面有一幕咧，我覺得好震撼啊！特別對我啲天文發燒友嚟講啦，係嘛？即係佢用咗喺個沙入面啊，喺沙上邊啊嚟做一個咁樣嘅繪圖啊，咁樣咧就差唔多，佢已經咧可以話係早過呢、這個開普勒啊 ，Kepler 就 Johann Kepler 咧，就唔淨止係日心說。仲係了解到咧，原來呢啲行星啊，包括地球啊，環繞太陽咧，就唔係一個完美嘅圓形，而係一個 橢圓形。 橢圓形係嘛？咁呢個橢圓形咧，亦都可以解釋得到咧，點解嗰啲星咧，你有時覺得咧，好似即係光啲，有時好似暗啲。嗱，火星就係啦，火星咧好有趣嘅喎。頭先我話惑星啊嘛。原來火星的亮度的變化可以很大的，為什麼呢？因為原來它環繞太陽那個偏心率，這個是天文學上的一個術語，其實不是數學上的術語，大家如果學過這個所謂橢圓形，知道呢其實它有多橢圓呢，那個指標就叫做 eccentricity，就用英文字母 E 來代表。 eccentricity 越大就表示它是越狹長越橢。火星來說當然就不是真的一眼看得到很狹長的，即其實全部都是很近圓形的，真的狹長的那些就是什麼呢？就是彗星，譬如哈雷彗星那些就很明顯是一個很狹長的橢圓形。但是金木水火土那些其實都很接近圓形，但接近得來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偏離。咁火星咧個偏離咧相對比較大啲嘅，咁於是地球其實都係橢圓形嘅，環繞太陽，只不過咧佢就比較接近圓形啲，但係火星嗰個咧又係橢圓形，但係佢就即係橢少少啦，即係橢啲。咁於是大家互相運行嘅時期咧，大家嗰個相對嘅距離咧個變化就可以好 遠， 可以好大嘅。咁所以咧你睇到佢嗰個亮度咧，確實係可以個差別可以幾大嚇。嗱一陣間咧，即係遲啲我會講到火星大衝。啊、就是這個問題啦、啊、就是說、每隔一段時間呢其實這個、啊、或者我再補充一下，大家我都忘記了，大家知道呢其實太陽在中心呢是 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嘛，啊，即我假设大家都熟的，啊，不过你如果不熟我再讲一次，水金地火木土天海。所以呢水星是最近太阳的，金星次之，地球是第三个，啊，近太阳的行星，而火星就是第四个。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近轮，啊，即是撇开月球呢，就是金星火星。至于你说金星近一点还是火星近一点呢，原来在大家运行的过程里面呢，大家有机会去到最近最近的呢始终是金星。但是其实呢火星和金星呢都完全是叮当码头来的了。就是说如果火星和地球刚刚好大家运行的过程里面那个位置最近的时期呢，其实它都很接近我们和金星最近的距离。而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叫做冲。啊，就是说你知道因为大家环绕太阳的时期呢，很可能我地球在太阳的这边，火星刚刚就去到太阳的后边。咁我哋咪佢相距最远咯，而且唔静止啲咁，根本睇唔到添啦。因为喺白天啦，系嘛？就算佢唔系真系俾太阳遮住啊，喺太阳附近，咁啊日光日都睇唔到啦，系嘛？咁好啦，咁但系如果大家都喺埋太阳嘅另一边嘅，咁我哋夜晚黑嘅时期半夜咪睇得好清楚啊，个火星系嘛？好啦，咁但系咧呢个已经系叫冲啦，即系如果啱啱差唔多一直线咁就系啦，一叫冲。但系原来有一个叫大冲。英文先說了叫 opposition， 很有趣的，即是衝叫 opposition， 好像說即是大家衝突那個衝，但其實不是這個意思的，即是它是天文學上一個術語來的，在軌道上大家處於那個位置。但原來衝呢就平均來說呢就是每780日、就出現一次的，即是大概兩年零五十日就會出現一次這個衝的，啊，所以它就不是那麼罕見，啊，即是兩年左右而已。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就是叫大冲，就是说因为刚才你讲过了嘛，两个轨道都不是正圆形，啊，是有小椭圆的。咁而咁啱我哋冲的时期，我哋处在轨道的什么位置呢，如果咁啱我哋处在那个轨道的位置呢，都是，啊，即是可以令到我哋的距离是最短最短的时期呢，那个叫大冲。咁大冲呢同一般的冲呢，原来真是令到我哋同火星嘅距離咧，都可以爭幾遠嘅，差唔多可以爭成40%咁滯嘅。那個距離啊，咁你話幾緊要啊？ 咁佢幾耐會有一次啊？ 咁樣咧，佢就應該好多時十幾年一次啦。 十幾年一次啦 。咁要講翻啦，上一次。咁啊，當然如果大家係太後生咧，你會覺得好遙遠啦，啊，你有翻上一老大就唔係好耐啦。上一次大衝咧就係2003年嘅8月。咁當時咧，我就印象好深刻啦，因為咧就香港嘅天文學界咧就梗係哇好興奮嚇，咁樣咧就大家就去觀測，就睇火星大衝嘅。咁我當然都有觀測啦嚇。咁但係嗰次咧有少少失望嘅，就我嫌嗰個火星唔夠紅啊。嗱，呢個翻翻個畫星嘅問題咧，原來火星嘅顏色咧真係變化多端嘅。佢有時咧就比較係暗紅，有時咧就係光猛啲嘅紅，但係有時就橙色，但係有時甚至咧就黃黃地、橙橙地嘅。咁嗰次咧我就覺得，是黃黃地、橙橙地咁樣樣多啲，就唔夠紅啊！即係俾我心目中諗啊嗰個大衝。咁但下一次大衝咧，啊嗱呢，這個有意思啦，對大家嚟講，下一次大衝咧就係2018，即係三年之後啊，所以大家留意啦。 咁一定要睇喎， 啊。係啦，就大衝咧，因為真係睇上嚟咧，真係大好多噶。同我頭先講，我哋相互嘅距離啊，即係可以係達到個差別成45%多噶。咁當然你話，咁，我會睇到啲乜嘢呢，咁肉眼大家乜都睇唔到啦，最多係光啲咋嘛，紅啲咋嘛，係咪？但如果我哋透過一個即係小型嘅天文望遠鏡，天文望遠鏡喎，雙筒係比較困難嘅，雙筒嗰啲係放大唔夠，個集光唔夠，因為天文望遠鏡就算一個三寸嘅折射或者一個六寸嘅反射呢，咁你睇到嗰個火星呢其實都好細粒㗎，但最重要呢唔係大細，最重要係個大氣嘅穩定度，即是如果是好天晴朗无云是没有光害，而且还有个大气稳定的时期，其实人的肉眼是很厉害的，是可以看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那你很明显地看到呢，就是火星呢原来呢是两极是有个冰棺的，是个 ice cap。但是当时呢大家火星呢原来它的自转轴都有倾斜的，所以呢就要视乎当时的倾斜度，所以呢你就看看，即是每次大冲有时就会看到北极清楚一点，有时就看到南极清楚一点，但是 好多時都會睇到嘅，只不過就一邊嗰個劈大白色就大啲，一劈就細啲。咁呢個就係嗰個冰棺。 咁冰棺係咩嚟㗎？ 啊，冇錯，呢、這個你問得好。冰棺咧，呢、這個 ice cap 咧，其實嗰陣時好多人都諗住咧，就係應該好似地球一樣係水嚟嘅。咁、火星上面應該有水嘅、但係有過一段長時間咧，天文學家咧就即係佢探測到火星上面咧就冇水分嘅，即係個大氣層入面就冇水分啊、我哋用嗰啲咁樣嘅分光儀啊，我哋叫光譜分析。咁就所以咧，有啲人推斷咧就係二氧化碳。就即係乾冰啦，因為佢好凍好凍啊嘛，二氧化碳就變咗固體，就即係乾冰。咁但係咧，近年嚟咧，即係透過更加先進嘅儀器探測咧，似乎結論咧就話，原來都係水為主，即係有乾冰，但係咧係水，真係我哋叫做 water ice 水冰嚇，水冰嚟嘅。好啦，咁但係另外咧，除此之外咧，你會睇到咧個火星當然就係即係橙紅色啦，但係上面咧確實係睇到有特徵嘅，啲特徵咧就有啲比較暗嘅區域。咁啊一撇撇啊，但甚至有啲咧就好似有少少線條啊咁樣樣嘅，你係睇到有特徵，甚至有少少唔同嘅顏色，有啲地方咧就綠綠地，有啲地方藍藍地嘅，即係如果、那個即係嗰個觀察條件好好啊，你有眼視力又好好嘅時期係嘛？咁於是咧呢樣嘢就引起好多人嘅遐想啦。點解咧？因為呢啲特徵咧原來係有季節性變化嘅。咁季節變化啲人就咦？咁系咪真系好似地球上面咁样？系因为有春夏秋冬，而上面嗰啲植物啊，系、嘛？随住季节性嘅变化，南北半球，所以令到上面嗰啲咁样嘅即系暗黑色嘅一啲蓝蓝绿绿嘅地方吓、即系隐隐嘅啫吓，系即系个大势有变化，个位置有变化咧咁样样。咁所以咧，好早咧就惹人遐想啦，就话即系火星咧个环境啦，好可能系同地球咧系好相似嘅，冇错啦。好啦，咁咧就。話說啦，既然係咁咧，就引申到一個咧，就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嘅時期，就好多人咧相信咧係有火星人，喺火星上面啦。咁但係咧喺未講火星人之前咧，就首先就發現火星上面嘅運河。咁但係呢個運河咧就真係天文學上嘅一個真係傳聞佳話嚟嘅。原來話說一八七七年嘅時期，意大利有一個科學家，咁佢就透過望遠鏡嚟去睇火星啦。嗱，唔好忘記當嘅時係未有攝影術嘅。是没有照片的。咁、所以叫你睇呢就全部靠咩呀一边睇一边。 不錄 㗎。冇错手绘。手绘记录目视手绘。哇其实天文学呢我啊最先睇星嘅时期啊我都试过手绘㗎。即係我大概小学六年班嗰陣时啊。我睇应该讲真我就如果係用呢一个相同望远镜睇天呢都係要去到中二嘅但係嗰陣时呢都真係睇见呢啲嘅月球啊我都尝试用手绘。 其实係画啲形状定係画嗰啲外 边。唔係真係照画你睇乜咪画乜囉。即係寫生一樣喎、啊。咁、你以前係冇選擇㗎你正如一樣咋嘛你睇下以前嗰啲咁樣嘅生物學家呢佢嗰啲叫做野生生物學家或者博物學家其实譬如佢睇好多雀啊佢全部都係手繪本嚟㗎嘛係咪佢喺啲森林裏面見到隻雀冇人見過㗎。咁但我點話俾你聽係點樣樣啊我口講都冇用㗎。所以佢咪好小心好靜心唔好騷擾隻雀咁一早帶晒呢啲咁樣嘅畫板啊顏料咁樣咪坐喺度畫返隻雀出嚟囉。大家而家全部個個都有手機有呢個咁樣嘅數碼攝影啊你就覺得呢樣理所當然啊但係呢樣嘢發展咗百幾年㗎嘛百幾年喺人類歷史上係咩啫係咪咁所以呢其實以前呢全部樣嘢都靠目視手繪㗎啦好啦咁火星都冇分別啦當時都一樣啦。咁目視手繪呢個意大利嘅科學家呢叫做夏柏雷里啦佢就發覺呢原來喺火星上面佢一次大衝1877年一次大衝嚟嘅即係觀察條件好好好嘅。我睇咗一就發覺呢咦火星上面呢俾佢睇到有啲呢即係嗰個咁樣嘅特徵呢其中有啲好似係一條條線狀嘅線條咁樣。於是佢就畫出嚟啦畫出嚟嘅時候佢改個名俾佢。但係佢意大利文呢就叫 Canelli。 Canelli。 我都係照拼英文嘅啫發意大利文我唔肯定㗎就係 Canali, 有個 I 字喺尾㗎。咁 Canelli 喺意大利文嚟講呢其實就係解海峽。或者是一个地峡咁上下嘅啫，或者峡谷嘅啫，就是、channel 咁解嘅啫。譬如好似英伦海峡咁啊 ，English Channel 咁啊。咁但系咧，后嚟佢哋一译做英文嘅时期咧，佢就 drop 咗个 I 啦，好自然地，哦呢个 canal 啦。但系 canal 咧就英文其实都有好多种解释，但系最 common 啊，最一般人嘅理解就系人工嘅 运河 嘛。我哋中国啲大运河就 canal 啦，系咪啊？咁仲不得已，其实咁啱得唔巧嘅，世事都系好巧合嘅。当其时咧。就是刚刚1869年即是早几年前呢就苏伊士运河就开通。跟住1880年呢有几年后呢 就巴拿馬運河就開通。咁當其時啲人就真係覺得，哇！原來按照人類而家嗰個科技水平，係真係可以咧，直接打通兩個大洋都得啦，係咪做呢啲大運河？咁當然佢又唔知道，我哋中國古代隋朝嘅時期已經貫穿南北大運河啦，係嘛？咁於是佢哋就有人推斷咧，就會唔會呢啲真係火星上面有高等智慧生物？因為火星個氣候越嚟越變得乾涸啦。咁嘅時期咧，佢哋冇唔夠水用，佢哋就將就建造啲大嘅運河咧，就將南北兩極嘅冰棺啊，即係每年春天嚟嘅時期嗰啲水咧，就引去南邊嚟去灌溉農田。去種植，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就係、是、我哋所睇到嘅咧，原來就係運河啦咁樣樣。咁、呢個咧就引起好多人嘅遐想。咁其中一個咧最著名嘅咧，就去到美國嘅時期咧，就係、是、一個好有錢嘅生意人嚟嘅，叫做羅威爾。咁佢就將啲嘢咧大為推廣呢種咁樣嘅睇法，係嘛？好，咁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講下羅威爾的故事。